飘香，

眼睛，任凭此生此世长睡不醒，你就是我的来生。 爱是绝境， 落一地。

祝福我两耳俱心，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，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，累到无力总会想你，才能忘了情路艰辛。 间的曲线，